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14。不过短短一刻，城楼之下几乎要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只怕龙夜的大半百姓都过来了。沈庙瞧着底下，才慢慢开口： 诸位百姓，近来诸多传言，卢氏余孽，夜市乱岛，纠缠不绝，更突袭陇业，意图祸乱人心。 在风中，他的声音不高不低，似乎带着安抚人的力量，却又充满坚定，令人可以感到他语气中的决然。 不过大家务要轻信，我以瑞卿王妃的名义起誓，城在我在，城亡我亡，我与你们同在，更与你们同战。 城下一片哗然，却有疑惑者，也有相信者。 大梁的将士在外征伐，我在陇业亦是陇业谢家一份子，谢氏荣光不灭，我亦不逃。武将世家不出孬种，可以败，不可以逃。更何况区区余孽，怎可乱我朝纲，笑话。 沈庙说话掷地有声，又并不喧哗。众人仰头看那女子，着紫金长袍，他微抬下巴，恍惚间却是让人瞧见在外征战的年轻亲王，亦是狂傲，却有资格。 所以勿信勿言勿畏勿怯，我便在这皇宫之中，看谁敢来。 紫色披风在风中猎猎作响，身后旗帜高扬，楼下百姓静默一刻，便又一同欢呼起来，鼓声震天而响，似要冲破云霄。没有人不喜欢胜利的，百姓需要安抚，更需要霸气的誓言。君主不在，这女子能够承担起大业，亦有勇气和胆量，叫人佩服，也叫人安心。百姓们竟是十分拥护的模样，而站在他身后的文武百官们见此情景，皆是动容。言语的力量即是如此，这女子好似很能挑动人心，她挑着人心最热烈的那一部分，让人们的血沸腾起来，便在无形之中将龙叶城的城门又加固了一层。沈庙转身离去，接下来的几日，龙叶的流言算是平息了，便是有好事者挑拨，百姓也会立刻反驳。毕竟那一日，沈庙在这般危险的情况下亲自登了宫楼，一番话说得鼓舞人心，百姓们只要安定下来，人心的力量就能显示出来了。不过卢业乱党却在城外变本加厉地发动进攻，竟是十分疯狂的模样。沈庙一边要看着平日里的折子，一边要安排禁卫军去增援城守备那头，整日忙得团团转。他更是怀着身子，倒是觉得有些力不从心起来。这一日他才起了个大早，就见罗坦跑了进来，见着他就道： 小表妹，有人来看你了。 沈庙皱眉：谁？他在宫里如今除了平日上朝的时候与那些个朝臣说两句话，便也没有人特意来看他。在龙夜更是无甚亲朋好友，最好的也就都在宫里了。 我扶你出去看。 罗坦说道。罗坦扶着沈庙出去，到了正厅，便见有一人坐在桌前，惊蛰正与那人倒着茶。来人一身青衫猎猎，还是如记忆中的青傲一般。沈庙失声道： 裴先生。 裴郎转过头，一别近一年，一年里 发生了太多事情。当初裴郎选择离开，从某些方面来说也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。毕竟在前生的记忆下，谁都不知道彼此应该用怎样的心情来面对对方。他见了沈妙，反是微微一笑。 听闻龙夜有难，宫中危况，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，至少能分担一些。 沈妙蹙眉，一时间没有开口。裴郎一笑， 不用想太多，我是明启人，在大梁至少便是同乡，况且当初毕竟有师生之意，也不算全无交情，此次全当是我来帮着香林了。 他瞧着微笑自若，好似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。沈妙仔细打量着他，见他神情坦然，仿佛已经放下了过去，心中不由得轻松起来。对于沈妙来说，那一段过去如今几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，他更看重于以后。裴郎的出现的确可以为他分担很多难题。他道，我又要欠你一个人情了。上一次也是裴郎替他挡了一刀。裴郎轻声道， 欠。 傅又笑了，说， 能这么想也挺好的。 当他再次抬起头看向沈妙时，说道， 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现在开始处理一下龙叶最要紧的事情吧。 龙叶最要紧的事情如今是什么？自然是清理乱党余孽，保护城内百姓安危。四处因为征战而各样潮湿，折子数之不绝，光靠如今怀了身子的沈妙来打理本就十分勉强，况且他临盆在即，确实吃不消这般大动静。裴郎来了后，沈妙身上的担子就轻了一些。裴郎原先就是傅修仪的幕僚，自然对这些朝事有所了解，况且他本就在这一方面天赋秉然，面面俱到，即便是第一次入主大梁的朝廷也做得得心应手。不过却也有一个困难，就是龙叶的人手，要守护城内百姓尚且可以，要分出余力去清剿乱党，就有些顾头不顾尾了，谁也不敢冒这个险。但这么僵持着下去总归不是办法，再拖延个把月，谢景行回来，这些乱党就能被清剿了。沈妙对裴郎道，只要坚持过这段日子就好了。裴郎正在帮着看折子，他们谁也没有提起前生或是与之有关一点点敏感的事情，仿佛是两人心照不宣的过去，挑明也并不会有什么好处。有时候装傻才是最好的相处之道。裴郎看见痴傻的叶红光时也是愣了许久，大约是晓得叶红光与傅明实在是生得太为笑死，因此待叶红光也分外温和。叶红光倒是很喜欢与耐心的裴郎玩耍。 虽然如此， 裴郎有些担忧， 但是卢家乱党也深知这个道理。前日里城守备军已经禀告，卢家乱党如今都未动作，事急反常必为妖，总觉得他们是在准备什么。 无论他们在准备什么，我们的处境不会有一丝改变。当初以为大梁边境之处守得牢实，龙叶固若金汤，便是有动作也不过是朝廷之上官员的相互猜忌，谁知道卢家还留了一手。 卢家对皇室恨之入骨，所以知道自己胜利无望，还在最后关头藏了一手。 老贼死不足惜。沈妙看着折子，目光却是看着窗外，但龙叶不可丢，一步也不能让。罗檀提着石篮走过来，笑道， 二位看了这么久的折子，总要吃饭的吧？尤其是小表妹，你如今又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个孩子呢，你自己饿着还要让我的不知道是小侄儿还是小侄女儿跟着饿肚子，算什么娘亲呢？ 他将糕点和羹汤从篮子里提出来，说道， 裴先生也吃一点吧， 这些东西我都是亲眼见着从厨房里做的，保证干净的很。 罗唐城市在宫里显得有些无所事事，沈妙和裴郎看折子，他帮不上忙，索性将全部心思都放在沈妙的孩子上。宫里人多手杂，吃食更是要用10000个心，多少女人的孩子就是在吃食上不明不白地丢了的。罗唐干脆每天搬个小凳子守着御厨房，便是有陶姑姑惊蛰谷雨也不行，各种东西都要亲眼见着主食。沈妙微微一笑，辛苦你了。裴郎的目光落在沈妙凸起的腹部，迟疑了一下问道， 大约也就是这些日子了吧？ 说不准，不过我觉得也应当快了。他抚着自己的小腹，眸中温柔一闪而过。出生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也真是为难他了。 什么兵荒马乱？小表妹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要知道，如今已经是天下太平，乱世安定，正是繁盛好时光。等妹夫回家，那小家伙可有个打了胜仗的爹，天下都在为他的出生欢呼祝福。此等殊荣，哪是人人都能遇到的？这般好事，怎么到了你的嘴里，还像是坏事不成？ 沈妙失笑道：“你这么会说，怎么不去唱戏说书呢？”罗谭得意洋洋。 我若是去唱戏说书，铁定能弄个天下第一当的。 裴郎见他们二人说的热闹，便也摇头一笑说， 熬过这段日子就好了，只希望乱党余孽不要在这个时候生出其他事端。 天不从人愿，裴郎的这话在两日后便不小心一语成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